可能这两天你也是翻出了不少之前周董曾经的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是方文山填词给他的歌，再好好细细的听一听哈。周杰伦《青花瓷》，不过说实话呢，今天北京天气还挺适合听到这首《青花瓷》的。下午的3:05 FM974 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青花瓷这几个字忽然联想到造型简单素雅，工艺精美的中国瓷器，而在音乐世界里，一些简单旋律的歌也会让我们心情舒展，并且享受下午的时光。 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的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之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唱情歌说情话的最佳时刻。但是我希望你可以保留这样的一种情绪，在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带到合适的时机，对对的人说情话唱情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们慢慢 放心，让我一个人静静，我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等你，用纸鸢去画某个答案，牵着水去，很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想他的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得换他将来生，我没有漂亮的珠宝衬托你，也没有漂亮的面孔陪伴你，我许可他们学滑稽的话题，打扰你躺在这里，在这里阳光普照的倒影，五只脚八只手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又小心变成我的佳肴，思考你我做一顿洗当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可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得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将贝壳当作铅笔，兑换糖浆。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人就这么奇怪哈。阴天的时候希望出太阳，等我太阳的时候希望盼下雨。喜欢艾怡良的听友会一下子找他的个人优势的，高音通透，声音很有质感，有金属的颗粒感，而且呢嗓音的中音区特别的抓人，不同的音乐风格都可以 hold 住，像 funk, rap, soul, jazz, R&B 等等，属于歌手当中要高音有高音，要低音很清晰，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年轻也很漂亮。我想之所以还没有那么大红大紫，可能是就差上几个综艺节目打出一波很响亮的主打歌了，然后就会立刻的圈粉无数。我觉得如果在同一个录音棚的话，他的声音厚度不比 Adele 差。 If you're not the one for me, then I'll come, I can bring you to your knees. If you're not the one for me, why do I hate the idea of being free? And if I'm not the one for you, you've got Water and the Bridge，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五月十七号星期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在这个片花之后呢，基本上听到的99%啊都是一首老歌。为什么说99%呢？就是怕某一天很可能自己因为一不小心推错了歌， 给我留条后路。 啊，用这首老歌来问候一下在微信平台上给戴毅发来留言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把你的摄影心情分享给了我。还要问候一下木子妍、叮咚、Aris 还有静，有请周华健。 追逐风，追逐太阳，在人生的大道上，追逐我的理想，我的方向就在前方。带着一颗年轻的心，沿途装满了理想，我的心不断地飞翔，路不断地向前伸张，我的方向就在前方，追逐我的理想，新的方向。 1987年的一首老歌《新的方向》，这也是周华健进入到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第一张个人的音乐专辑，当年也是李宗盛给周华健制作的第一张专辑，主打歌就是这首《新的方向》。戴爷把这首歌带给在路上开车的听友们哈，希望你们注意驾驶安全，同时谨记在开车的时候不要开斗气车。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方式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其实我一个人直播的时候其实挺无聊的，很多时候需要你们的留言给我一些灵感，谢谢了。好了，接下来应该有请阿丽，这首歌我们先学唱一下好吗？好不好？ 嘿，好不好？

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是6，大部分时间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影讯。正在法国戛纳举行的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影片《南哥》与美国公司签约全球发行。根据合同，影片以保底发行、10年分账的形式出售版权。作为国内全面反映精准扶贫工作的影片，这部影片的海外发行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影片《南哥》的主人公原型郭建南原本是国企科长，被选派到贫困的粤西山乡立潭村任扶贫工作队队长。短短20个月的时间里，郭建南带领当地人踏上致富之路，而他却因劳累过度离世。南哥是当地人对郭建南的爱称，他的经历反映了中国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上的成就，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同样在戛纳电影节上收获好评的还有中国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早在半年前，这部影片就曾被法国最著名的电影杂志《电影手册》评为2018最期待电影。全球首映过后，得到了海内外专业影评人的一致称赞，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梦幻的电影。最后再来关注，由北京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张辉指导，北电毕业生刘夕阳担任女主角，张一山、杨紫、关晓彤实力加盟的电影《一纸婚约》今天发布了众生相主题剧照。《一纸婚约》由全北电班底打造，不仅有刘佳、那仁花、赵军众多老戏骨的加持，还集合了刘夕阳、张一山、杨紫、关晓彤新一代实力小生，而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人结婚、买房等现实问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浮现 谁在眼影处轻声唱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下午的3:38，这里是河内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今年呢，除了做好 DJ， 做好我的主持工作之外，我也给自己一些额外的要求，那就是多多锤炼我的唱功。所以刚才在听霍尊的这首《卷珠帘》的时候，我也是暗下决心，我觉得最近几天需要好好的练习，把它录制下来一个比较完整的 demo， 就要练这首歌《卷珠帘》。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听友小尊的雪，基本上跟你想的一样，可能是因为下雨的缘故，或者因为下雨天吧，激发了一颗想要多听听多唱唱中国风的心。哎，所以我也是在半点咨询之后带来这首上至99下到刚会走的小朋友都很喜欢的卷珠帘。之所以说下到刚会走，因为我们家那一个9个月还不到的小 baby 就很喜欢这首《卷珠帘》，所以老母亲也很欣慰哈。最起码说明乐感还不错，而且喜欢中国风。好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这一首也是中国风的代表作，有请李丽芬。再来这首《爱不释手》。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美得无处藏。人在身旁，注目春光，你似也无憾。我似天香，只有纠缠，哪怕人生。心陪成双，啊，待我拱手河山讨一欢，万众齐声高歌千国传。但愿远山含笑水流长，生生世世爱不释怀。